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前几期介绍老腔艺术的时候呢，一直提到了吴满老师，他是位琵琶演奏家，他是如何结识老腔艺术家的呢？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大约10年前，吴满老师在黄山脚下第一次见到了这些华阴的农民艺术家，当时他正在中国旅行，他的目的呢，去挖掘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而这些音乐的一部分呢，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内容。吴 first met the farmer musician， 哈，第一次遇到了这些农民音乐家。Around a decade ago， 十年，我们这个文章没有用 ten years， 而用另外一个词 decade， D-E-C-A-D-E。A decade ago, at the foot of Huangshan Mountain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组呢，表示在什么什么脚下哈，黄山脚下用的词呢是 foot, F-O-O-T， 就是一个脚。At the foot of， 我们加一个山的名字，在什么什么呢？山脚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在黄山的脚下，是 at the foot of Huangshan Mountain and near。The Yellow River， 她靠近黄河 ，near the Yellow River。At the time she was traveling in China's remote regions， 在中国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哈，来这个旅行 ，traveling 后面加一个 remote，R-E-M-O-T-E， 它作为形容词呢，表示一个比较远的地区 ，remote area，remote region。同时这个词啊，同学们注意了。它还可以指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遥控器，也用这个词。当然如果指遥控器的话呢， remote 它的词性从刚才远的形容词呢变成了名词了。电视有遥控器，有一个 remote， 我们的空调有 remote， 我们家用电器很多的东西呢都有这个 remote， 所以这个词的实用性还是蛮强的。他目的去挖掘去发现 to uncover， 我们说 cover 是盖上， uncover 是它的一个反义词，把它一个揭开打开去挖掘 the country's ancient musical traditions， 挖掘一些古代的音乐传统啊，That are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后面有一个很好的词组是 be in danger of， 表示呢在什么什么的一个危险当中，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表示说面临失传的危险， in the danger of being killed， 那么说如果一个动物哈，它不小心，那么有可能呢在什么呢面临着被杀掉的一个危险哈，当然非常可怕了哈，所以记住这个词 in danger of。同时啊 in danger of 也可以加名词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动词。同时啊，由于受到这个介词 of 的影响，这个 be 变成了 being， 哈 ，being lost。好，那么吴老师啊，对老腔的音乐的一个看法呢，他认为他们的音乐是如此的原始和真实，与我们在音乐厅里面通常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精致的音乐啊，是完全的不同。吴蛮说，我想呢，与各地的观众啊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并让人们了解存在中国北部地区农村的这个音乐。Their music is so...两个词，原始和真实。真实这个词呢可能不难，叫 real 这个词哈，但是一个原始啊，我们用一个词不难哈，拼写不难，但是呢这个词同学们未必知道，叫 raw，R-A-W， 它表示一个东西它的状态呢是最开始的最原始的，我们可以指一个作品哈，我们说音乐风格非常的 raw 哈，表示非常的原始。当然也可以指呢我们的这那个原材料啊，叫 raw material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在生产一些钢啊 或者说一些木材啊，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原材料，那么这个原材料就是 raw materials， 与什么什么不同，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精致的一些音乐哈，这个精致这个词啊， polished P-O-L-I-S-H-E-D， 我们学过这个词 polish， 这个词作为动作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擦干净，特别是指我们在擦皮鞋哈， polish the shoes。 另外呢，我们说写一篇作文，写完之后对自己的作文不是非常的满意，我们需要对这个作文进行一个 polish 一下哈，就是润色一下，那么这个词也会用到 polish。 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词 polish， 它作为动词一呢，可以指呢对鞋对一个物件哈、啊、进行整理哈 啊一个清洁，另外呢对这个文章的一个润色会用这个 polish 这个词。那么今天呢用它的 ed 形式呢做一个形容词了，表示说精美的精致的一个音乐会叫 polished concert we typically see in the concert hall said Wu I want to share this 啊与谁谁谁共同分享啊 share thiswith audiences across our country and bring awareness 后面 awareness A-W-A-R-E-N-E-S-S 表示说我们的一个意识啊，表示把一个意识呢带给谁谁谁，就等同说 let people understand 让人们能够了解 to this music that's still being performed today、啊、仍然在演奏哈，在这个排演哈，用这个 perform today in the remote villages of northern China 哈，在中国的北部的农村哈，人们仍然在演奏的一种传统的民间音乐啊。那么在吴老师初次拜访乡村乐团之后，这个农民的一个乐团之后呢，吴老师带着他们和其他的几个团体一起在2009年登上了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那么这些乐团对于西方世界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不了解的一个团体，但是呢演奏之后呢观众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因此呢吴老师决定回到中国拍摄一部关于他经历的纪录片，这激发了他再次呢将这个老腔皮影啊这种艺术风格带回到西方。 AfterFirst visit 啊，第一次哈 ，first visit， 那么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有一些难度的表示，第一次叫 initial，I-N-I-T-I-A-L，initial 啊，两个词表示第一次，所以同学们如果说词汇量不是特别大的话呢，用这个 first 没有问题。如果想找更难的一个词来表示首先的话呢，用这个 initial 来表示第一次哈 ，to the village ensembles。Ensemble 这个词我们讲过，这个乐团 E-N-S-E-M-B-L-E who brought them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groups none of which has been seen in the West， 就是说没有一个乐团呢在西方哈、啊、被人们所了解，他们的艺术风格哈、啊、被人们所听到。 To the stage of the Carnegie Hall of New York City in 2009， 提到了一个地儿呢叫做 Carnegie Hall in New York City， 非常有名的是卡内基音乐厅。 In New York City in 2009 The audience loved it so much Then Wu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啊、他决定呢回到中国 and make a documentary，给他拍一个纪录片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有一些台哈专门会播放一些特别啊有这个教育意义的哈信息量特别大的一些纪录片，我们会用这个 documentary。 那么前面这个 document 是指我们说文件，办公室啊写的这个文件，但是后面这个 A-R-Y 呢是一个电视的一个拍摄的一个风格哈，叫 documentary about her experience which inspired her 哈 inspire 哈激发了她 to bring the shadow puppet band back west again 看看 which bring the shadow puppet band back west again 哈，再一次带回到了西方。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激发了 inspire， 它的意思呢可以激发鼓励哈，影响一个人的意思 inspir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哈，鼓舞人激发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这一次呢吴老师非常高兴的看到呢中国农民乐队哈受到了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This time Wu was excited to see that Chinese village band、中国的农村乐队 has been greeted G-R-E-E-T 哈欢迎哈 with more cheers and applause 那么这两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个欢呼和掌声，欢呼是 cheers， 同时呢是一个复数形式 cheers， 后面这个掌声呢是 applause applause， 两个词 cheers and applause。好，那么吴老师说呢，地球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我们应该相互学习，这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on this earth, said Wu.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It makes us stronger.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Wu first met the farmer musicians around a decade ago at the root of Huangshan Mountains and near the Yellow River. At that time, she was traveling in China's remote regions to uncover the country's ancient musical traditions that are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Their music, so raw and real,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olished concert we typically see in the concert hall, said Wu. I want to share this with audiences across our country and bring awareness to this music that's still being performed today in the remote village of northern China. After her initial visit to the village ensemble, Wu brought them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groups, none of which has been seen in the West, to the stage of the Carnegie Hall in New York City 2009. The audience loved it so much, then Wu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and make a documentary about her experience, which inspired her to bring Shadow Puppet Band back west again. This time, Wu was excited to see that the Chinese village band has been greeted with more cheers and applaus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on this earth, Wu said.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t makes us stronger.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异国美语南京新世界校的两位同学，一位呢是 Alice， 她的中文名字叫潘玄烨，另外一位同学呢是 Jack， 她的中文名字呢叫杨燕和。好，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听一下 Alice 潘玄烨给我们带来的 Do Something Help the Polar Bears。 My name is Alice.I'm 8 years old. I like drawing English and Chinese. I love animals. They are so cute. Polar bears are my favorite. They are white, fluffy and soft. I wish that they live a happy life. But recently, I read a really sad story from a magazine. It's about polar bears. A mommy bear was first.To swim long time in search of food. She kept swimming 9 days and nights and lost so much weight. Her baby slid from her back and died. How terrible. Mommy told me it was all about global warming. It is so bad. We are the reason of the disaster. Animals are humans' best friend, I don't want to see that happen anymore. We should do something. We must start with the little things. That's all. Thank you.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 Jack 杨燕和给我们带来的 Playing Piano Makes Me Happy. My name is Jack.I'm 9 years old. I like playing tennis, sailing a boat, playing the piano, and video games.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doctor because I can help many people out of pains. Playing piano makes me happy. I started learning to play piano when I was 4 years old. I love the sound of the piano, especially the deep and strong sound from the lowest keys. The metallic sounds actually felt so futuristic. One winter day, I stayed at my auntie's house. My cousin Amy was singing a song, end of music, while playing the piano. Where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hiding? Really, you were perfect. I listened to the lyric and thought, Wow, this sounds really good. I wish I could play the same one day. Now it has been over 4 years since I first touched a piano. I can play end of music and more difficult tunes. When I sit down to play a piece, the feel of the music just seems to take me away. So how does it make me feel to play? Great, relaxed, and inspired. Thank you. 好，非常感谢 Alice 和 Jack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英文分享。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啊。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微雷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的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哈福德大妈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Old Mother Hubbard。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 Hubbard 大妈的故事。It is a very famous nursery rhyme，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童谣故事啦。Old Mother Hubbard。Went to the cupboard to fetch her poor doggy a bone. But what happened next? 好了，那实际上呢 ，Hubbard 大妈呢想去橱柜给自己的小狗拿一块骨头来吃，但是呢，橱柜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Old Mother Hubbard. 那今天这次老师就来为大家讲哈伯德大妈的故事，好吗 ？Okay, ready, go. Old Mother Hubbard went to the cupboard to fetch her poor doggy a bone. 你快看呢，哈伯德大妈现在正在去橱柜里面为自己的小狗狗啊找一块骨头来吃。Woof woof. I'm hungry. 哦，快给我块骨头吃吧，我好饿呀。But when she got there, the cupboard was bare, and so the poor doggy had none. 好吧，现在当他打开这个橱柜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所以呀，他的小狗狗只能饿着了。哦，太可怜了。Oh no. Old Mother Hubbard shut up the cupboard and pulled on her warm winter clothes. 然后呢，很快哈伯德大妈就把她的橱柜关好了，然后穿上她暖暖乎乎的冬天该穿的衣服。 Where are you going? 大妈，你要去哪儿呢？We'll have to go out, she said with a shout, before all the butchers are closed. 哈伯德大妈对自己的小狗狗大声地喊着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出门啦，我们需要在肉铺关门之前到那儿给你买点好吃的。 So off down the lane, through wind and through rain, went old mother Hubbard and Spot. 好吧，现在哈伯德大妈呢带着她自己的小狗狗 Spot, 一起走在风雨交加的小路上。他们需要赶快去肉铺买吃的。 Till they came to a stop at Bob's Butcher's shop, and they went in to see what was what.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 This is Bob the Butcher. 快看了，现在大妈和小狗狗已经来到了一处商店。那这个商店呢就是鲍勃的肉铺商店了。好了，然后呢他们想去看里面看一看有什么可以买的。你快看呢，鲍勃的肉铺店真的很漂亮啊，对吗？ There was plenty of meat for a doggy-sized treat, but the old lady picked out a bone. 那你快看呢，现在整个这个肉铺啊，琳琅满目，全部都是肉，还有啊，专门是给小狗狗吃的肉呢。但是我们的哈伯多大妈只拿出来了一块骨头，她只想买块骨头给自己的小狗狗。Then came the snag. When she looked in her bag, she had left all her money at home. What?然后啊，就要在结账的时候突然遇到困难了。当他在自己的包里面去找钱的时候呢，他才发现他竟然把钱落在了家里面。哦，这下可怎么办呀？ The pair stepped outside. Stop thief! Came Bob's cry, and the man hurried by in a flash. Soon! 然后他们俩没钱买肉啊，就只好走出了肉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 Bob 的一声哭喊声，他说快抓住那个小偷。然后紧接着有一个跑得很快的男士跑得像一道闪电一样唰就跑了过去。哦，是谁呀？ Thief, 小偷。 He ran with such speed he tripped on sports lead and went flyingalong with the cash. 然后啊，这个小偷慌不择路，他跑太快了，不小心就正好绊到了哈伯多大妈牵狗的绳子上，然后呢他整个人都飞了出去，所有的钱撒了一地。 Your dog stopped that thief, said Bob with relief. So I must reward you.My dear. 然后啊 Bob 就松了一口气，感激地说，哦，是你的小狗狗帮我抓住了这个小偷，所以啊我一定要报答你，亲爱的。太好了，什么奖励呢？ Now old mother Hubbard has a very full cupboard and her doggie has best steak all year.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现在呢，哈伯德大妈她整个的橱柜啊都被装满了，而且她的小狗狗呢可以享受一整年的牛排哟，哈哈，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对不对？ Okay, so everyone please remember that, do well and have well. 那请大家记住就是善有善报。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See you next time. 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see a firefighter fighting fires. I see a car mechanic changing tires. I see a pilo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I see a barber cutting people's hair.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I see a postman with the mail. I see the police putting folk in jail. I see a lifeguard at the swimming pool. I see the teachers in the local schools.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Astronauts, judges, lawyers in the courts. I see an actor acting on the stage. I see a writer writing on a page. I see a chef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And a waiter asking what you want. I see the people in my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 Doctors, nurses, astronauts, judges, lawyers in the courts.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